大匪看天啊！哇，当声音专栏咁做就冇十五分钟啦。咁睇今日讲一节两节啦，因为咧就基本上咧冇乜新闻啊。喺我心目中今日最大嘅新闻就系挪威邮轮黯然退出中国，首航一年遭大妈食穷。呢、這个咧就系而家咧冇成个咧就系《苹果日报》今日嘅呢个中国版嘅标题。今日去五日，两千蚊港纸，二千一蚊啊，二千一蚊港纸，咁去长期嘅，咁咧就由上海出发，咁啊可以去五日四夜，哇非常抵，租酒店都唔得，咁你住邮轮梗系啦，好豪华，样样都有，但系咧就其实多一啲叫做自费项目啊。即系唔系全包嘅，系包食嘅啫。咁但系咧，可能好多餐厅啦、自助餐啦各样嘢。咁以我哋中国人嘅特性咧，就系自私、贪小便宜，系嘛？好多人搵到钱两千蚊，边个唔想上去？如果香港有两千蚊啊，乜都包晒嘅，我谂我都去。啊，不过咧，我知道去下龙湾都系咁上下嘅啫，连埋其他啲嘢可能六千蚊到啦咁。越南下龙湾，咁咧就呢单嘢值得讲讲，因为咧就话佢食穷咗挪威邮轮公司，所以咧出年四月咧就要黯然离开啦，因为特登咧做呢只邮轮咧系最主要啊呢豪华邮轮咧喜悦号啊，就基本上咧主要咧就系中国嘅。即係特登係嚟做中國市場嘅，但係好多人唔了解中國市場，個個都係望住，哇！有十三億人啊，十四億人啊，如果有幾多百分之幾咧幫襯我，我就掂啦。咁呢條數咧，其實咧由八幾年咧嘅開放咧，中國嘅改革開放之後咧，個個都計呢啲數，到今時今日都係。咁就事實係咪咁咧？有一啲係嘅，有啲係必需品啊，即係佢一定要買你，即係好似早輪講嗰啲，成日都話原汁嗰啲叫做原子筆啊，嗰粒原即係嗰個滾珠啊，即係滾珠筆啊，嗰粒滾珠啊都做唔到啊，直到早幾個月前先話做到啫咁。咁亦都可以話俾你聽，香煙啊，嗰、那個水蟲、那個香煙，即係個濾嘴，好多都係在進口嘅。即系咧，当佢哋咧系一定要需要你嘅时候咧，你就真系揾到钱。咁而呢啲挪威邮轮喜悦号，咁啊，梗系开开心心啦，因为上嚟任食任使任玩噶嘛。咁亦都话啦，如果喺邮轮上高，基本上有几项设施，多数都有嘅，赌场啦，有啲譬如赌船啦、卡拉 OK 酒吧啦，吓，譬如有啲系表演啦，有啲免费，有啲真系要俾钱噶啦，睇咩歌星啦，吓，咁咧亦都有电影院啦，吓，咁咧应有尽有，到最后尾娱乐设施又好，都系要收钱，即系只要你离开间房，除咗三餐或者啲公用设施之外，唔使钱之外咧，就基本上收钱。咁而中国人有个特性，其实唔系中国人，香港人都系。只要有特价，我哋成日都见到排大队噶啦，系咪啊？排飞排几，即系为咗赚少少蝇头小利，即系我就从来唔做吓，唔系话我有钱啊，系我唔做，因为我觉得喂花咁多精神真系排队，呢单嘢就系咯。人哋讲明餐厅开七点嘅，喺船度啊，餐厅系开七点，咁但系啲大妈六点钟去排队，跟住嗌你喂早啲开，早啲开。呢啲場面咧，其實咧，我成日翻大陸旅行嘅，咁我其實成日都見到，就唔係淨係中國大媽都係咁。譬如好似我去嗰啲叫做兩日團啦，食好住好啦，冇行程啦，淨係喺酒店游下水啊，啊或者有骨揼啊，打下麻雀啊，呢度行下嗰度行下健身室啦、啊，基本上。六點鐘開，如果冇咩節目咧，好多已經提咁咗，驚死咧就冇位，咁咧就。神咁早就落去排队等，有阵时都哎呀，我入嚟坐住先啦，咁咪好多 五星级酒店又入嚟俾你坐住先啦，跟住见到你摆好晒噶，佢已经攞定个碟去抹攞噶啦。呢个唔系中国人嘅特性，系中国系我哋香港人都有。咁有啲人话喂。大肥，你成日侮辱香港人，佢唔系我讲个现象，我讲件事，唔同意啊，唔紧要嘅。不过香港只不过比佢哋进步大概二三十年，佢哋仲系咧一个肚饿民族，即系好似我哋老人家阿妈咁啦吓，逢系见到啲嘢咧送头送尾收埋佢，见到边度平咧，屋企明明好多，佢又不停咁买。到你食自助餐，而家呢啲阿姐都系噶，惊死蚀底，系嘛？我哋。中国人的特性就是怕蚀底，千祈不要蚀底、啊、所以就不停去不不停不。那我都说了，正常一艘游轮、啊、每一天的食量是有上限的，但是在这个游轮里面就看到了，平均消耗是每五天的行程是60吨肉和禽料，还有20吨的鱼类，5.2吨的鸡蛋，11吨的薯仔。咁啊，薯仔当然重要啦，因为咧大陆咧，尤其北方咧，食乜嘢都有薯仔嘅，土豆丝佢哋叫啊，甚至辣椒炒土豆丝都有嘅啊，呢个名菜嚟噶。咁如果翻开大陆，如果有大陆女朋友，一定知道就系咁简单，辣椒土豆丝。咁卒之，永远都系。食光你，咁啊有啲人话：哎呀，呢啲咪正式蝗虫啦，吓、啊、可以咁讲啊！因为咧，中国人，你而家你识得所有嘅人都话噶，都系噶，尤其北方人一见到你面食咗饭未啊？香港人依然都系噶，一埋嚟一到嗰时候食咗饭未啊？咁咧大陆人就唔系咁啦，你食饱咗未啊？系啊，呢、這个就系开头问候语嚟噶，鬼佬系冇啊！日本人都冇，韩国人更冇，但系竟然我哋中国人就系、是、你食饱咗未啊？最紧要食饱啲，有啲人甚至问啊，台湾人都系咁样嘅，记得食早餐啊！喂，肚饿就食嘢噶啦，点会朝朝早问你？你记得食早餐啊？系啊，我有个台湾朋友，佢朝朝早咧6:30同我打招呼。就要在 LINE 嗰度咧，就會發一張相俾我嘅，即係話：哎呀，早晨啊，秋天凍啊，跟住佢下低就會補一句説話：記得食早餐。而我錄音嘅時候咧，應該阿肥 Ben 就去咗昆明噶啦。咁我喺昆明有兩個朋友，佢哋都係咁，佢又久不久咧問我第一句説話，晏晝2:00，佢都係發呢句説話嘅啫。食飽未啊？最緊要食飽喎、啊。所以咧，你哋做中国市场，游轮又好，餐厅又好，最紧要睇清楚呢件事，亦都睇到台湾嘅文化噶。台湾系乜嘢啊？一个价钱食到饱最兴，一个价钱你俾咗食到饱，即系自助餐任你食，食到你饱为止。而家台湾最兴最流行就系食到饱，全部都写嘅。只要台灣人去食火鍋，食100元食到飽，嚟到大陸亦都一樣嘅啫。個銀包富有咗，嚇、啊、改進咗，個腦冇改進，所以咧有好多嘢咧，我哋當千奇百怪講下啦，係咪啊？好似咁，屋企明明好有錢噶，啊，但係佢哋留意一下啲師奶啊，啲。阿姐啊，好中意商场凉冷气。佢而家瞓觉，因为有冷气，我屋企咪悭冷气咯，吓、啊。所以点解中国人嘅储蓄系全世界头嗰两三位同鬼佬唔同？因为佢哋就积谷防饥，最怕就系肚饿。所以咧，唔了解我哋中国嘅国情咧，就会俾人哋。食穷食到执笠，呢间挪威公司做市场嗰、那个，同埋分析大数据嗰个真系渣，即系呢个基本上民族性同个市场研究系一啲都冇做到，再加上其他嘅卡拉 OK， 因为要收钱，吓、啊、当然啦，唔会收你100元两个钟嗰啲咁平啦，今日冇人去，戏院冇人睇，总唔知要钱嘅费用，因为佢觉得唔抵，你应该一个价钱包晒我。是咪啊？ 我嚟就係揾占便宜噶嘛，唔蚀底得嚟，仲要占便宜噶嘛？你唔俾着数，我做乜嘢要嚟啊？呢、這个就系中国人，即系等于你有架车载住货反咗，跌咗啲苹果啊，跌咗啲咩落嚟啊？隔篱条村我话知你咧，第一时间冲上去，大家斗执啊！执翻冇用都唔紧要，最紧要执翻屋企。烂晒啲苹果唔紧要，西瓜烂咗唔紧要，最紧要执翻屋企，唔好蚀底，占便宜。如果大家想做中国市场，真系要了解一下。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